新他们一下电台 ，Capital 九个卫星视频道，现在有出电台播报紧要新闻。我国将各地六个国家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， 这些国家是柬埔寨、斐济、马里达夫、苏里兰卡、泰国和土耳其。这就是讲，各国国开通 VTL 国家总数。从对21例增加到27例。新加坡病学者讲，来自泰国的风气已经对下个月14号起在 VTL 计划下入境我国。另外外国家的风气已经对下个月16号起入境我国。为防范南非的2019冠状病毒新型变异毒株传入我国，我国卫生部宣布收按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限制。卫生报告，我国目前无发现感染南非新型冠病变毒株的确诊病例。尽管安尼，因为这个新型变异毒株可能已经在这七个非洲国家传播，我国将采取防范的措施，降低这个变异毒株传入我国的风险。另外，全球真侪国家及地区，也伫咧南非出现新的变异毒株了后。全部对至少6个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，包括禁止非洲航班入境。较早前，世界卫生组织将南非新变异冠病毒株号名为 Omicron， 并且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。本地新增加1090宗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创下近两个月来的单日新低。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小幅升到 0.74。 卫生部讲，其中1064宗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2宗来自客工宿舍，其余4宗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59875宗。另外，本地国再有3个人死于2019冠状病毒并发症。和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84宗，死者年龄在69岁到83岁之间，生前拢无详的病。本地外受关注的现有大型冠病感染群，佫增加病例。在加兰理解的动物检疫中心正式开播，新中心将采纳科技，协助工作人员。监督接受隔离的动物的健康情况。动物检疫中心主要用来隔离对海外入境的鸟狗，确保这些宠物无带疾病进入我国。马来西亚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增加确诊病例，飞抵到6000宗以下，报5501宗。马来西亚卫生总监陆希山讲，截至昨日中昼12点。当地累计病例达到261484宗。新闻报告完了。